唉，抵死啊！自己咁鬼冇胆，连佢个面都未见到啊！ 系啊，但系阿陈死之前啊，有一段时间啊，同阿玉而家一模一样。 日日咧喺屋企都唔搞翻干净佢，你系咪想我得皮肤病啊？唉，唔想见到你啊！烂啊！烂啊！ 怪侠之雨。 阿玉每日朝头早都会按时起床。作为一个合格的上班族，这些是必要的条件。只是在这么湿冷的早晨起得这么早，真是顶不顺的。南方的雨总是来得很早，虽然已经是春天，但是连日来的阴雨就令阿玉硬是觉得春天好唔舒服，完全感受唔到春天嗰种喜悦。嗱，佢系北方人，佢鍾意故乡嗰种一望无尘嘅湛蓝天空，同暖风当中传嚟嘅细微花香。但系呢个咁冰冷、咁潮湿嘅城市，已经令佢忘记咗自己有几多年冇闻到过故乡嘅味道。常年在外奔波嘅人，喺雨季总系会有一啲伤感。但是阿玉都来不及细细品味，因为他就快要迟到了，所以他嗱嗱声着好心，一路整理领带，一路呢就跑到出门。阿玉工作的地方离他住的地方不是很远，只是隔着一片老旧的建筑群，这个地方已经划归为历史文物，所以亦就没有再开发。虽然没有一条直通的大路，但是就有一条幽深古老的巷仔，只要穿越到这条巷仔，就可以穿过这个建筑群，直接回到阿玉间公司。那玉呢，每日都沿着这条巷来来回回好多次，悭回不少时间。江南的雨是诗意的，江南雨中的巷仔亦都充满了韵味。雨点打击在两边的灰瓦白墙上，亦都湿润咗地下嗰块光滑嘅青石板路。如果有古时候嘅文人路过，话唔埋会诗兴大发，写咗一篇千古流传嘅文章添。但系而家喺呢一条阴森嘅巷仔里面，只有一个忙碌嘅阿玉为自己嘅生活而奔波。迎住风，冰冷嘅雨点就快令阿玉成个都麻木晒。他只是想快点回到公司，坐在电脑前面，跟手就帮自己冲一杯暖暖的咖啡，驱走身上边的寒气。而且这两日公司就来到一个挺漂亮的女仔，是就坐在自己对面。每日做事的时候望一望对面，赏心悦目。阿玉的心想， 正所谓公司有个靓女同事，翻工都变得赏心乐事。 他一路想，嘴角都忍不住带上一丝笑意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迎面吹来的一阵冷风突然之间好像多了一些什么，那味道怪怪地，但是细细去闻又闻不到什么，硬是这种味道就围绕着自己。阿玉从来都没闻过这些味道，但是觉得这些味道很好闻，混合住清晨的冷风，这些味道反而令人精神一振。他担高头，只见在巷仔的前方企住一个女人。那玉成呆了，当然他不是没见过女人，更加不是没见过靓女，而是他未见过这么有味道的美女。婀娜多姿的身段，碧绿的剪袖旗袍，搭在胸前的乌黑秀发，甚至脚底下边那对绣花鞋，同埋手中那把粉色的油纸遮，都透出无上的高雅同柔美的气质。此情此景此人此意，令阿玉成个呆咗。佢张大对眼，心谂自己系唔系喺度望紧幅油画啊？系咪见到画里面嘅江南烟雨人啊？ 嗱，即使离开书本好多年，当年嘅浪漫情怀依然喺度。呢、这个时候嘅旭，脑海里面咧竟然出现咗大望舒嘅名句： 撑着游子车，独自彷徨在悠长、悠长又寂寥的余巷。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。 阿玉望住呢个女仔，呢个女仔缓缓咁喺佢身边行过，哇！阿玉个心彻底沦陷，佢都唔知隔咗几耐先回过神。但系呢个时候，嗰、那个女仔已经唔知道去咗边。哎呀，阿玉呢个时候真系抌心口啊！佢喺度谂， 唉，抵死啊！自己咁鬼冇胆，连佢块面都未见到啊！唉，唔知几时先可以再见到啦。哎，咪啦喂，迟到啦，迟到啦！ 哎，咪住，喂，就快够钟噶啦，翻工噶。系，于是佢都唔理得咁多啦，搏命咁啊跑翻公司。但系喺呢个时候，佢竟然遗留咗一个细节，一个足以致命嘅细节。当佢急急忙忙赶到翻公司，哎呀，仲系迟到啲啊！或者因为天气嘅原因，一向对员工好苛刻嘅老细咧，今日就冇讲咩。嗱，阿旭讲到句对唔住，对唔住，就拧棒咁翻自己位置上边开始工作。坐喺对面嘅美女依然系咁赏心悦目，但系阿旭望住佢，发觉呢个女仔冇咗之前嗰种心旷神怡嘅感觉。喺佢眼中，对面个女仔好似只系一件冇生命嘅娃娃，虽然靓但冇灵魂。今日朝头早个靓女就唔同啦。哇，嗰、那个先是真真正正万里无一的美女。她身上边好像集合了所有灵秀娟美的事一样。阿玉的心已经被那个美女的形象填满了。啪，一只手突然间拍在阿玉的膊头上，吓到她一跳，她担高头一看，原来是自己老细。阿老细正好关切地望着她。 做咩呀玉？喺度发吽逗，系咪唔舒服啊？ 我冇事啊，老细，我喺度谂紧啲嘢啫，所以对唔住啊，对唔住。 唉，阿旭啊，逢亲落雨咧，我都见到你周身唔聚财嘅，你系咪仲系唔惯啊？使唔使我放你两日假添啊？ 我唔使，老细，我得噶，你放心啦，绝对冇问题啊。 阿旭先唔信。一向咁鬼小气嘅老细会咁大方，估计等自己放完假翻嚟，可能自己个位一早被人顶咗啦。那旭喺职场打拼咁多年，对一次倒下永远倒下嘅呢一句职场格言心知肚明，佢绝对唔会上当。望住阿旭恢复翻正常，老细心满意足咁行开咗，而阿旭咧亦都唔敢再谂个女仔啦，开始好正经咁工作。但系当然啦，佢仲会时不时瞄下窗外边，可能佢希望可以唔觉意咁又见到个女仔一次。嗱，好唔容易挨到落班，阿玉连招呼都冇同嗰啲同事打，就直接冲到出公司。佢隐隐觉得嗰个女仔仲会喺条巷度出没，呢次佢一定要问佢攞电话号码。但系好遗憾嘅系，佢头先冲出办公室行得太急。办公室里面啲同事嘅对话，佢一句都冇听到。 喂，你觉唔觉得咧？今日阿旭好怪啊！ 咪系咯，佢平时咁多嘢讲，今日咁鬼静嘅吓。 你见唔见到啊？佢啊一直喺度笑啊，傻笑嗰只咧。仲有啊，佢平时睇我啲眼神咸咸湿湿咁，但系佢今日见到我，当我透明咁、啊。我都怀疑佢系咪阿旭嚟噶？ 系、哦，你讲呢啲同阿旭顶替嗰个人嘅状况一模一样啊！ 吓，你讲阿陈啊？佢唔系已经死咗啦咩？ 系啊，但系阿陈死之前啊，有一段时间啊，同阿旭而家一模一样，自己成日喺度傻笑，但系又唔觉喎自己。 吓，佢依家坐嗰个位，咪之前阿陈坐开嘅？死咯！你话会唔会系阿陈翻咗嚟啊？ 办公室里面啲同事咧，讲完之后，大家都打咗个冷震， 一股寒气从脚板底一路冲上尾龙骨。 哎呀，好得人惊啊！哎，唔好再讲啦，快啲嗱临收工翻屋企算啦。 嗯，系啦系啦，翻屋企啦，唔好讲啦，我老婆仲等紧我食饭啊。 咦，翻去啦，翻去啦。 办公室又恢复翻安静。阿玉完全冇听到办公室里面啲人嘅议论，佢心里面全部都系嗰个婀娜多姿嘅身影同淡淡嘅香气。佢几乎系用跑100米咁嘅速度嚟到嗰条巷嘅入口。嗱，平时呢个巷口咧仲有啲卖小食嘅小贩嘅，但系今日可能因为天气原因啊，呢度一个人都冇，只有嗰条好似擘大口咁嘅忧心巷仔喺度等住阿旭自己行入去。阿旭咁急咁跑嚟，佢条气好喘，佢一路喘住气，一路贪婪咁望住前方。佢好似着中魔咁，好似冥冥中有一只无形嘅手喺度挑拨紧佢神经咁。佢觉得自己就快把持唔住，控制唔到，只系用好机械咁嘅步伐一路向前行。天气依然系一如既往嘅阴沉，好似分唔清系朝头早定系傍晚咁。如果唔系脚底下边嘅路系往回走嘅，阿旭肯定唔以为自己系朝头早出嚟翻工。嗱，其实阿旭佢突然间好似好希望呢一条巷冇尽头，可以一直行落去，可以同嗰个心爱嘅姑娘一直行落去。佢已经开始有啲迷迷糊糊。嗱，谂到呢一个姑娘，阿旭个心微微沉一沉。事关喺佢眼前，佢见到就快行出呢一条巷仔，但系仲未见到人，或者个女仔唔会再出现。嗱，谂到呢一度，阿旭个心一种巨大嘅失落感，佢好似自己心爱嘅人突然间离开咗佢一样。而就喺阿旭沮丧不已嘅时候，迎面嘅一阵风突然间吹嚟，有一股令人振奋嘅味道。 本故事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实属不幸。 究竟阿玉可唔可以如愿以偿咁见到嗰个女仔？而见到呢一个女仔，系好系坏呢？一阵间，我哋怪谈热线会同你听埋阿旭嘅结局，佢会点？